中的女郎，带你到处去流浪。 下午四点，老北京有句顺口溜叫看玩意儿去天桥，买东西逛大石烂。坐落在北京南中轴线的这条有近500年历史的繁华商业街，伴随着一辆漂亮的叮当车往返于南北街头，仿佛穿越了京城的历史与今天。私家车99.9进入减速第五站。 没错，现在你听到的是一家不同凡响的电台 FM 999，朝夕相伴，天长地久。 现在给你的爱车更换风挡玻璃，还能免费贴优质太阳膜。 有这样的好事儿？哪儿啊？ 正美风呀，25周年感恩回馈，指定车型更换前后风挡玻璃送免费贴膜，详询400-600-2763。 正美枫叶，您身边的汽车玻璃专家。 信息大爆炸时代，1000个读者就有1000个哈姆雷特。那你觉得什么样的声音才是最动听的声音？最好的声音发自你的内心。FM 999不只是旋律而已，我们想把最多最好的都给你。合作咨询电话：010-8237-4595，185-0103-0708。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这里是乐享生活，欢迎您的收听。 在阳光下慵懒地伸个懒腰，然后仰面朝天，用耳朵来细细品味生活带给我们的快乐享受吧。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李恩。 各位好，欢迎各位收听乐享生活，我是李恩。今天节目一开始呢，要跟各位做一个预告啊，因为今天呢，我们待会儿会有一位生活大来宾要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跟我们来见面，而且呢还会送很多的福利，到底是谁呢？让我们来待会儿期待一下啊。首先呢，我们来走进今天的生活新词儿，来看一看都有哪一些新词汇又跑到了我们的生活当中。今天这个新词呢叫做左先生和右先生。没错，这个词儿最近特别的火，相信你一定在你的朋友圈里面看到过这个左先生和右先生啊。那到底他们是来源于哪里呢？到底是什么情况呢？今天我们就来一起探讨一下，学习一下。 生活忙忙忙，节奏乱乱乱，放轻松，这里是乐享生活。 在知乎上面有一个网友提了一个问题，叫做什么是有效的关心，而一位叫做 Shine 林林的网友，他的回答呢就最早的是这个左先生和右先生的一个来源。比如说把世上的男生分为左先生和右先生，你会喜欢哪一种？首先，当你找工作碰壁的时候，左先生会说加油，相信自己，下次一定行，而右先生会说简历发来瞅瞅，网上看到某某集团在招聘，你要不要来试试看。而如果当你的工作没有完成销售任务时，左先生会说尽力就好，你已经很厉害了，而右先生会说哎，我们公司可能需要一点订单，能力有限，不会很多。当你遭遇车祸的时候呢，左先生会说哎，人没事就好，下次要小心点，而右先生就会告诉你报警、拍照、报保险。什么？你不知道应该怎么报保险？那告诉我你的车牌号，我来帮你操作。当你加班的时候呢，左先生会说辛苦了，再忙也要吃点东西哦，右先生会说给你叫了外卖，抽空吃点。当你和别人吵架的时候呢，左先生会说别生气了，生气伤身体，而右先生会说我劝你吃点折耳根冷静一下，还去上次那家吧。当你出差的时候，左先生会说一个人在外要好好的照顾自己，而右先生会说航班号和酒店地址我已经记下了，打车前把车牌号发给我。 当你失去亲人的痛苦难受的时候，左先生会说没事儿，一切都会过去的，而右先生会说我请了年假，想不想出去走走。当天气转凉的时候，左先生会说多喝点热水，而右先生会说走去买件羽绒服，丑？你穿个大布片抖成骰子就不丑了吗？当你来大姨妈痛得睡不着的时候，左先生会说多喝点热水，而右先生会说这个我也没辙，他们说结了婚就好了，要不然你嫁给我试试，正好我买了戒指。怎么样，通过这一段对话呢，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左先生跟右先生是完全的两种风格。有人说可能谈恋爱可以找一个左先生，但是结婚嫁人就一定要选一个右先生，这个就是最近很火的这个左先生和右先生的一个来历啊。当然目前呢还有一个左小姐跟右小姐又延伸了出来。如果说作为全世界的女生分为左小姐和右小姐两种，而男士们又应当如何选择呢？我们来看一看。当你找工作碰壁的时候，左小姐会说找了那么久还没有找到，一个大男人到底有没有用啊？而右小姐会说没事儿，慢慢找，各大网站及简历要有针对性，一定要找到适合自己的。当你没有完成销售任务的时候，左小姐会说人家月收入上万，你就这么几千，到底有没有脑子呀？而右小姐会说来，我们分析一下有什么地方没有做好。当你在外出差的时候，左小姐会说都有哪些人呢？有没有女生？而右小姐会说出差一定要按时吃饭，晚上有空的话给我打电话。当外面下雨的时候，左小姐会说怎么不来接我呀，我要怎么回去呢？而右小姐会说出门前看好天气，带好伞。当你感冒难受的时候，左小姐会说自己多喝点热水啊，而右小姐会说走走走去买药，要什么风度啊。其实啊，在这个世界上哪有那么泾渭分明的左先生右先生，左小姐和右小姐。右先生很可能曾是左先生，而左先生也很有可能成长为右先生，所以呢要学会有效的沟通才是关键。千万不要因为一时或者一件事情就把一个人定义死。当然每个人都会有成长，两个人之间要保持有效的沟通才是一个正确的长久的相处之道。好，我们来看完今天的生活新词之后呢，我们来休息一下，待会儿我们来看看今天我们请到的是谁。 乐享生活，快乐生活不打折。 我要爱就只把你放下，我要梦想抱你的满怀，无论路上遇到多少荆棘和障碍，我都不怕。我穿越重重上来，看最后谁是主宰，谁失败。每个人的心中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这里是乐享生活，欢迎您的收听。在阳光下慵懒的伸个懒腰，然后仰面朝天，用耳朵来细细品味生活带给我们的快乐享受吧。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李恩。好的，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李恩。刚才开始的时候呢，我们预告过今天我们会有一位生活大来宾，也是我们都特别喜欢的我们节目的老朋友了， Tina 会来到节目当中跟各位来聊聊天，跟我们来讲一讲台湾过年都吃什么。来，让我们掌声欢迎 Tina。 Hello， 大家好，我是真卖良品的 Tina， 我刚从台湾地区回来喽。 真的是很久不见了 ，Tina， 因为我们知道，之前一段时间，我们每一次在节目当中都会请 Tina 来跟我们聊一聊不同的话题，有明星的哈，有 Tina 的好朋友，什么张伦硕，还有钟丽缇他们的那些绯闻，或者他们的那些生活趣事，当然也有 Tina 自己经营的这个面包店。而这一次呢，正好赶上过年，我也知道 Tina 可能过年回到台湾地区，感受过了你们那边的年。我想今天就是请你来跟我们聊一聊，在台湾地区咱们过年会跟内地有些什么样的不一样，还有大家都主要是要吃点什么。 我今天很开心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我们在台湾地区都吃了什么过年的东西。那我觉得有几个特别重要的东西，就是我们过年特别要吃的，第一个就是鱼。然后呢，我们就是餐桌上的鱼我们不能把它吃完，因为对我们来讲就是说今个新的一年就是会年年有余。 我发现这点跟内地真的是完全一样的啊！过年的时候，内地的餐桌上一定也会有鱼，而且也一定不会吃完。这个兆头就是说，咱们年年有余，都要剩下一点。 对对对，所以我们其实都剩特别多，因为希望就是每一年都会就是 剩发财， 对，发财，然后剩很多的钱。 那除了吃鱼，咱们这点一样之外，还有什么东西呢？ 还有就是我们会吃萝卜，萝卜其实闽南话叫做菜头，然后这个意思就是还好，就是好彩头的意思，所以我们过年一定要吃萝卜这个东西。 那萝卜是怎么吃？配着肉一块吗？还是？ 萝卜通常像我们家的话，就是我妈妈会把它拿来炖汤，或者会跟那个牛肉就是卤，然后炖在一起这样子。 要吃萝卜也是一个好彩头，是希望来年可以就是有钱，然后。还有很多好的运气， 对对对，这是肯定的。然后接下来我们会吃另外一个东西，是水果，这个水果叫凤梨。然后其实我们也会用那个闽南话来说，就是叫做好运旺旺来，就是好运旺旺来， 好运旺旺来， 好运旺旺来。对， 其实提到这个凤梨的时候，我有一个点，因为我觉得我还挺孤陋寡闻的，我之前的时候完全不知道凤梨跟菠萝是不同的东西，我只以为两个是不同的叫法，后来才知道原来凤梨是凤梨，菠萝是菠萝啊。当然如果说你之前的听众，如果你有人跟我一样也不知道的话，你可以去查一下，这两个真的不是一种产品啊。 对，然后大家到台湾的时候记得一定要吃凤梨，因为凤梨是其实是台湾很有名的那种水果。然后记不记得有去台湾地区常常就是去观光的朋友都会知道，我们台湾其实有名的那个名产就是凤梨酥跟蛋黄酥， 特别好吃。凤梨酥跟蛋黄酥都特别有名啊。 对对 对， 当然我们知道 Tina 店里面也有那个蛋黄酥，对不对？ 对呀、啊， 哎，有机会 蛋黄酥，我跟你讲很好吃，你们一定要来试试看。 有机会可以试一试啊。那还有什么呢？我们要吃的那些必吃的菜呢？ 除了这些之外，有一个比较特别的，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发糕。大家一定觉得很奇怪，什么叫发糕？其实发糕就是有点像一个糕点，然后它是长得有点像金黄色，然后我们外面会用红色的纸包起来，然后我们会拿去拜拜，然后拜完之后我们一定会吃。为什么这样？就表示说，你吃了之后你就会发，因为它的中文叫做发糕，其实我们都是叫它发贵。 发贵。就是 花贵， 就是谐音，就是怎么讲，就是让它能够 发， 然后 吃了就会新春就会发大财。 其实发糕在我们这边也有的，就是内地也会吃发糕的，而且可能跟你的描述来看啊，我们吃的大概是同样的东西。内地的这个发糕里面可能我们会放上比如说红枣啊、核桃啊这样的一些东西在里边，看来这两地吃的东西还挺像的哈。 对，蛮像的。 当然我想糖果内地也会准备一些，主要是为了给客人。不知道台湾那边会不会过年的时候吃一些糖果。 糖果。 我们一定要吃糖果，而且我们糖果是怎样？我们是从除夕那一天，你就会看到每一个人的每家桌子上都会摆满很多糖果，还有瓜子，就是意思就是说，用闽南话来说就是“吃甜甜大赚钱”，就是你每天都要吃到甜甜的糖果，然后你就会大赚钱，然后好过年。反正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赚钱跟好过年，所有的习俗，就我们特别爱赚钱， 这比较实际，我觉得真的。我发现的一点啊，就广东啊，还有香港地区、台湾地区这些地方，大家都是以这个恭喜发财作为第一个祝福的发语词的，大家都还是觉得这个赚钱很重要， 对， 要过上好的生活。那好，我们也请这个 Tina 呢，刚才聊了很多过年台湾会吃的东西，当然我知道一定还有别的，可是呢，我觉得作为这个真卖良品的老板来讲，Tina 每次来都会给我们带来一些福利，当然这次也不例外，是不是？会给我们带来一些我们这个真卖良品的面包券啊，面额呢是100块钱，大家如果需要的话呢，就可以发送我要吃面包到我们的999月生活我们的公众号就可以来领取了。好像据说 Tina 目前是除了这个有正常的这个面包售卖之外，我们还有一个新的一个会员卡的形式。 对，因为我们现在出了我们的真卖良品的会员卡，然后上面是有优惠的，像我们的会员卡现在就特别优惠，因为等于说你充值1000块，我们就会送你200块的代金券，就已经打8折喽。然后我们还会再送你2杯美式的券跟1个面包的券，然后这些你都可以送给朋友，等于是比8折还要低。除了这个之外呢，就是你拿了这些卡之后呢，就是每次消费还可以折上折，再打95折。然后还没有结束哦，就是这个会员卡还可以累积积分，然后兑换礼品。就是说你自己拿了卡了之后，你还可以把其他的东西送给你的朋友，然后跟他一起分享。 嗯，真的，我觉得这个 Tina 这个老板娘是越来越会做生意了啊。当然，我也觉得这其实给我们带来更多实实在在的一些福利跟优惠啊。好，我们也来休息一下，待会儿我们继续聊。 总有一天，你会放下稍许的不舍和遗憾，带上爱，开始乐享生活吧。 最后的最后的最后的最后的最后的最后的最后的最后的最后的最后的最后的最后的最后的最后的最后的最后的最后的最后的最后的最后的最后的最后的最后的最后的最后的最后的最后的最后的最后的最后的最后的最后的最后的最后的最后的最后的最后的最后的最后的最后的最后的最后的最后的最后的最后的最后的最后的最后的最后的最后的最后的最后的最后的最后的最后的最后的最后的最后的最后的最后的最后的最后的最后的最后的最后的最后的最后的最后的最后的最后的最后的最后的最后的最后的最后的最后的最后的最后的最后的最后的最后的最后的最后的最后的最后的最后的最后的最后的最后的最后的最后的最后的最后的最后的最后的最后的最后的最后的最后的最后的最后的最后的最后的最后的最后的最后的最后的最后的最后的最后的最后的最后的最后的最后的最后的最后的最后的最后的最后的最后的最后的最后的最后的最后的最后的最后的

其实我觉得初一到初二其实大家都差不多，就是除夕团圆饭啊，然后什么拜年啊，初二回娘家。我觉得我比较喜欢初三，因为台湾的初三就是寓意就是睡到饱困个饱，就是初三你什么事都不用做，你就是在家睡到饱就行了，所以大家对初三都特别喜欢。 对啊，初三好像我们这边还不是这样子，我们内地初三的话好像是要祭祖啊，是要就给家里面的一些过世的亲戚啊，一些亲人去进行祭奠。但是我觉得初一初二咱们挺像的哈，初一呢是大家聚在一起，初二呢是要回娘家，然后哎，那初四初五你们都干嘛？ 初四其实我没什么太大的印象，那初五的话我们就是要迎财神、就是一定要把家里的垃圾全部都拿去倒掉，因为垃圾就代表霉运、所以就说你把不好的全部都丢掉，然后准备迎财神进来。 那我们这边好像也是这样的，初五要迎财神，而且好像初五之前是不能倒垃圾 的、我记得我过年回家的时候，好像现在的风俗好像有点变了，不像以前那么的严格了，因为当时好像在初一初二的时候我们家就真的准备菜那些弄了很多的垃圾，我妈妈好像就没有在乎这个忌讳，就把垃圾准备好该丢就丢掉了。可是好像我觉得不知道台湾地区是不是也是这样子，就是我们随着这个时间的推移，咱们这个年味儿变得有点跟以前不太一样，比如稍微淡了点，或者是很多以前很传统的一些规矩我们就不一定再去认真遵守了，或许现在可能会变得随意一些。 对，其实我觉得我们也很随意，因为我这次回台北我就觉得我每天就是吃水，然后你问我说我们什么特别的习俗，其实我其实也没有那么遵守，我一最遵守的就是初三睡到饱的困个爸这件事情，我就觉得我就算睡到饱谁都不能把我吵醒。 那这次初三睡到几点钟？ 大概都是中午以后吧。 天哪，那你头一天肯定玩得很晚。 对，因为就是都是家人啊聚集，然后朋友就是会约啊什么的，所以其实真的很开心。 那这两年有没有一些什么新的一些变化，比如说就是大家就是根据这两年的一些新的一些比如说出现的东西啊，然后有一些新的过年的一些玩法 啊。像以前就是我们在台湾过年的时候一定会打麻将、然后不然就会有掷骰子，就是我们的闽南话叫做十八啦，然后大家就是会掷骰子，然后比大小，就是不会打麻将的人就是会掷骰子，不管你几岁、然后大家就是小赌金嘛，会拿红包出来拼生死这样，他们都开玩笑这样子。然后现在因为台湾呢地区我们现在出了彩券跟刮刮乐、然后这个东西呢其实特别有趣，所以大人小孩都会去买彩券啊，或者买刮刮乐，甚至会坐在彩券行，因为其实走出去到处都是，然后大家就会坐在那边玩冰果，因为五分钟就开奖一次、然后过年期间也会一直不停的加码，譬如说初一就加码1亿，然后初二就加码又1亿，然后你到初五的话都没有人开的话就是10亿台币，类似这样很大的金额，所以大家都会很疯狂的去玩，连我小侄子都疯狂，一天到晚就说姑姑你赶快带我去刮刮乐，好我要刮100块的。然后 有没有人中奖？ 有，我的朋友你知道我朋友没有，他在那个就朋友圈上他就是秀就是他中了100万，你知道吗？我们看到那个新闻，每一个人的第一件事情都冲出门去买一张刮刮乐，因为想说会不会 下一个就是我。 对，下一个就是我。 那100万新台币折合人民币大概是有20几万人民币。 对对对， 我觉得在过年期间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怎么讲，额外的一个收入啊，也算是一份惊喜了。 对，但是那不是最大奖，因为最大奖是买一张是2000块的，然后会中1000万。 那平常在过年期间的时候你们在家里面会玩些什么？比如这两年，刚才我想听 Tina 的意思，就是说大家会去百货公司或者是那些彩票站去买一些彩票之类的东西，然后看看自己的有没有一个好运气来中到钱，是吧？那你们在家里面的时候都会玩些什么东西呢？ 在家里的话其实就是大家除了吃吃喝喝之外，大人其实都还会打麻将、那小孩就是或者是十几岁都在上学的，我们就会玩那个掷骰子叫十八啦，或者玩那个扑克牌玩10点半。然后我们家的习俗就是看今年谁觉得自己收入特别好赚 最多钱的那一位呢，他就会站出来，然后呢，他就会当庄家。意思就是说，在你玩十点半的时候，如果你是压十块钱的话，你赢呢，他会给你三倍的钱，可是输只要付一倍，就等于是大放水，就是随便你赢这样子。 甚至还是作为家里面赚钱的这一位，要给家里面其他人一些福利，但是给的方式呢，稍微娱乐化一点。 对。 那我想肯定每一年你都应该是给钱的那一位 吧。今年不是我。 今年还有谁比你赚更多？ 今年是我弟弟。 你弟弟啊，他在干嘛？ 我弟弟他其实他是在厦门的。 在做什么事情？ 他是也是做餐饮的。对。 啊，天哪，你们一家都在做餐饮，而且都是个个都这么能赚钱。我们Tina这次来呢，会带一些他们这个真卖良品的一些餐券送给大家，每一张面值呢是100块钱。如果您需要的话，就可以发送我要吃面包到999月生活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同时还要告诉各位的是，从现在开始，我们的真卖良品也已经开通了这个公众号的这个订餐服务，是不是？ 对，就是你到我们的服务号，就是微信真卖良品，良是有米字旁的良，然后你就是每天晚上6点前下单，隔天我们全北京都送，然后69元就包邮，就是你在通州啊、石景山啊、八达岭啊，我们都会送。 OK， 那还挺方便的啊。 对， 好，我们来休息一下。 生活忙忙忙，节奏乱乱乱，放轻松，这里是乐享生活。 Oh, 乐享生活，快乐生活不打折。 Andy 刷无聊跑网咖，JJ 装鱿鱼像傻瓜，叉叉你背后是你爸， Buddy 谁有本事把他笑话，尴尬前女友比你安娜大， JJ 陪着你喝老瓜，叉叉女孩们太伟大，什么都不怕，只要我长大，快乐时候闹闹，难过时候抱抱，认真是你不要来吵，玩伴我们有一些伙伴， Baby Baby 将来我们都是某个女孩唯一依靠，哦哦哦哦哦，有阳光的微笑， Baby Baby 童年一种调调，一个暗号同类在收到，哦哦哦哦哦哦，什么都不怕，只要我长大，我 快乐时候闹闹，难过时候抱抱， 认真是你不要来吵， 从没笑笑直到我们老了， 晚伴我们就一些伙伴， Baby Baby 将来我们都是某个女孩唯一依靠，哦哦哦哦哦哦哦哦， 是有条不紊 FM 九九九，是温文尔雅 FM 九九九，是雍容华贵 FM 九九九，独一无二的帝都韵味。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这里是乐享生活，欢迎您的收听。在阳光下慵懒的伸个懒腰，然后仰面朝天，用耳朵来细细品味生活带给我们的快乐享受吧。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李恩。好，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李恩。刚才呢，我们听到 Tina 跟我们讲了很多关于她的这个生活的经历。过年回家这一次给你妈包了多少钱？ 这个不能说， 这个可以说啊，没有问题的。 我们其实就是我们都会给妈妈几万块吧。 几万块新台币， 对， 折合为人民币大概有多少？ 折合人民币就真的只有几万块啦。 那折合完人民币应该也不到几万块啊。 有啦，折合完人民币有几万块 啊。就折合完人民币有几万块。 对对对， 那不行，我觉得我得在那儿替阿姨说一句了。阿姨，明年的时候你记得啊，要让你女儿跟你儿子给你多包点这俩人赚了不少钱。 我妈妈应该听了会很开心。可是我妈妈是什么节日都会来跟你要红包的，你相信我。 真的，阿姨就是只要带节日就会来跟你联系的。 对，而且妈妈是那种生日前一个月就要告诉你说，哎，你知道吗，我下个月的要生日了。 哎，那如果提到这儿啊，你就是回去之后呢，在过年的时候都跟父母会玩些什么呀？ 我跟父母会玩什么？其实跟爸爸妈妈就是除了打麻将啊，玩十点半，然后我们都会带妈妈去逛逛百货公司啊。 嗯。 然后我们家其实还蛮喜欢去钓虾的。 嗯，钓虾是？ 钓虾就是你知道台湾就是有一些地方，尤其是新北市，它就是有那种钓虾场，然后你就可以去那边钓那种新鲜的泰国大虾， 嗯， 还可以钓龙虾，然后钓完之后你马上可以在旁边烤来吃。 哦，就是。钓虾是不是跟钓鱼是一样的，也是先拿饵，然后它有一个那种虾钩， 对， 帮你勾住那个虾子把它提上来。 对，而且它的饵有分不一样的， 哦，嗯， 就是有什么鱼肚的啦，鱼干的，嗯，还是什么鸡干的，什么饵会比较容易上钩。 哦，不同的饵还会不同的那个上钩率还不一样。 对，而且真的很有趣。 虾最喜欢吃的是哪种？ 其实我也不知道，我每次都说老板就给我一个饵，然后我弟弟会特别准备不一样的。 怎么样，你们钓过很多的虾，然后吃的还可以吗？ 其实今年我们钓的，我们去年大概一个小时一个人可以钓十几只，嗯，大概有两斤吧。 啊， 然后对，然后我们今年两个那个钓虾竿大概只钓了八只，然后其他的就用买的。 嗯，反正最终目的就是还是要吃到那个虾就是了。 对对对，反正最后我们也吃了很多虾，然后拍照啊，然后还可以点一些热炒，就特别开心。 嗯，好像钓虾呢这两年在内地也开始流行起来了啊。以前大家都喜欢是钓鱼，但是我看好像我的朋友圈也有人在过年的时候，就是发那个钓虾的图，去说过年的时候自己钓点虾来吃。我当时还在想这个虾应该怎么钓，今天你说我明白了啊，跟钓鱼是一样的，咱们还是需要就是用饵、用鱼线啊、用虾，那个虾钩这样的东西去勾住它钓上来啊。看来我觉得不知道是 Tina 你们家是这样子，还是说整个应该都是这样子，就感觉在台湾地区过年跟内地过年的那种风土人情啊，好像风俗都差不太多，是吧？ 对，其实都差不太多。嗯， 比如咱们都初五会迎财神， 对， 还有这个初二回娘家，不过我们这边就初三这点好像不太一样。 对，初三我们就睡到饱。 嗯，看来呢这一次可还真的是在过年的时候大家都过了一个很愉快的年。因为我想 Tina 可能当然去年的时候呢忙于生意啊，可能很少回家，这次终于在过年的时候回到家跟父母有机会团圆，有没有什么心底话其实特别想跟爸爸妈妈去讲的？ 我觉得我这次看到我妈妈怎么说呢，就 不要哭不要哭， 我没有哭啦，我是想想看怎么样形容我那个搞笑的妈妈。因为其实我妈妈还蛮其实她是一个蛮节俭的人，但是她今年做一件事情，其实我在心里还蛮感动的。 嗯， 因为我妈妈知道我每天早上起来都要喝咖啡，然后其实我每次回去都是在楼下的那个便利商店，因为我们的便利商店其实很方便，咖啡也很好喝，一杯大概40块吧。 嗯， 然后她每天都会先下楼去帮我买一杯咖啡上来，然后等我起床，很贴心的妈妈。然后后来突然有一天，她去菜市场，她就发现了某一家面包店，然后咖啡店，然后她就买了一杯咖啡回来给我喝。因为妈妈其实她非常节俭， 嗯， 然后她就买了一杯咖啡回来给我，我就说哇，这咖啡好好喝哦。然后之后我妈妈呢，就每天都换那一家的咖啡给我喝，然后要走特别远，然后价钱还是双倍。然后后来我就故意逗我妈，我说妈，其实我心里是很感动的。嗯，然后我就说妈，你真的想开了，你知道怎么过生活。然后我妈妈就回我说，不是我知道怎么过生活，是你知道过什么生活，因为40块跟80块的咖啡你都喝出来那个味道不一样。 那看来真的是，我觉得妈妈对你的这个爱啊，就不在于这个咖啡的贵与便宜，也不在于这个路的远和近，而是那一份对于子女永远都爱护的心。 对。 那对于你见到妈妈之后呢，就是最深刻的感受是什么？ 所以我就觉得妈妈真的年纪开始有点大了。 对，我也是，真的，我一年没有见到我妈之后， 一年呐、 啊？对啊，我一年见到我妈，哎，也不是吧，差不多半年吧。我可能之间有一次录节目回去了一趟、我看到我妈的感受跟你是一样的，我就觉得父母对你的爱跟付出，我们不用讲，自然会记在心里，而更多的是看到自己的爸爸妈妈好像又变老了一点，那种心里的酸楚。 对，而且我真的觉得有时候回去见妈妈，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大家对。不是大家，可能是我啦。所以说对妈妈讲话的时候会不耐烦啊，会什么的。像我这次，我就觉得我自己表现得相当不错。 那我要向你学习，我还是那种， 我就觉得我就会特别温柔。然后我妈妈只要说任何一句话，我都会说好，因为我就觉得说，我的妈妈对我这么好，连就是你知道身边的人都没有人做到，怎么还好意思对她凶或不耐烦？ 我妈一定会听我的节目，你知道，我妈是那种特别喜欢去炫耀的，就会说这个时间是我儿子的节目，所以我在这儿要跟我妈讲一句话啊，妈，我爱你，我真的要对你态度好一点，我不能再跟你那么的不耐烦的听你讲话了， 然后那个李妈妈，我要跟你 say hi 一下，因为我来录几次节目了，然后李恩是一个非常好的人，然后非常贴心， 谢谢， 真的有一个很棒的儿子。 对了对了，我们都聊到最后啊，因为刚才有听众已经在我们后台发信息过来，在问我们的这个真卖良品的地址在哪里？ 我们在三里屯的通营中心，然后我们在入口左手边的第一家。三里屯大家都知道吗？就三里屯最有名的优衣库对面的南三里屯路往南100米有一个通营中心，我们就在一楼，然后我们叫做真卖良品。 好的，大家一定要记到这个位置啊！而且呢，今天您可以发送这个我要吃面包到我们的999月生活我们的公众号，我们就会为您送出我们真卖良品100块钱的餐券了。今天很开心，时间过得也真快，我发现真的是美好的时间过得都特别的快啊。也希望 Tina 以后可以有机会更多的到节目中来跟我们做客聊天，好不好？ 好的好的。那我今天要补充一下，为什么补充一下呢？因为我们在台湾啊，常常都要去就是拜拜，然后过年呢，今年过年呢，我们就去城隍庙拜拜，是求姻缘的。然后我要在这边帮我那个身边的好姐妹，有几个都单身，然后人非常好，然后也很温柔，然后也很漂亮，所以那个线上的观众如果有单身的，有想要认识他们的，欢迎都来真卖良品找我，我会帮你们介绍的啊。 好，也感谢各位收听我们这一次的相亲节目啊，哎，不是，是乐享生活节目啊。如果有需要相亲的那些单身男士的话，可以去真卖良品找 Tina， 好不好？也感谢 Tina 可以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做客。好，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喽。 谢谢大家，拜拜。 总有一天，你会放下稍许的不舍和遗憾，带上爱，开始乐享生活吧。 我想问惊喜爱